变自由化，交换了新的风格，城市地表达溅起轮廓，玻璃墙折射出街道上的曲折，霓虹之下相扶抽象画作，是那个色调不对，让画面只剩黑白灰，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，打碎凝固化思维，所以偶尔靠想象，怎样的色彩能表达立场，与无可替代的力量，打碎凝固化思维，快逃离灰暗的包围，真幸福的太阳调配，在的途中路去对，有什么点缀都无所谓，那个色调不对，画面只剩黑白灰，焦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，打碎凝固化思维，快逃离灰暗的包围，将幸福的怎样调配，在的途中无惧对，有什么点缀都无所谓，将幸福的怎样调配，在的途中无惧对，有什么点缀都无所谓， 那家人是不道德的

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。